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1月28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已经在三大洲出现，病毒传染性或增强5倍。 京城京市环京通勤人员请检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 13条运营线路免费体验，顺义也能约乘自动驾驶汽车了。 国内方面，医保转移接续跨省通办下月实施，办理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新疆用大量数据和实力证明强迫劳动纯属谬论。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发布警告，非洲医务人员只有27%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 旅游文化资讯，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开幕，22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出炉。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先带您关注一下新冠病毒的最新变异。近日，世界多地发现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毒株。当地时间26号，世卫组织举行紧急会议，并发布声明，将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毒株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并且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来命名，同时要求各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6号，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59亿，死亡病例超过518万例。就在此时呢，新冠病毒再次变异，第一个已知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来自南非的豪登省，是11月9号收集的样本。11月24号，南非政府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了奥密克戎的变体。 此前，世卫组织已经认定了4种新冠变异病毒，包括阿尔法、贝塔、伽马和传播力最强的德尔塔，奥密克戎成为第5种。世卫组织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的专家认为，新变种具有更高的传播力或致病性，或者可能降低目前诊断、疫苗和疗法的有效性。 奥密克戎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毒株，是因为它的刺突蛋白上发现32处突变。与之相比，席卷全球的德尔塔只有16处突变。在所有的突变当中呢，位于受体结合区域的突变最关键，这是病毒进入人类宿主细胞的通道，而奥密克戎在这个区域就至少拥有10处突变，德尔塔只有2处，贝塔有3处，那奥密克戎就是德尔塔的5倍。 令人担忧的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地区传播。截至目前，已经在3大洲至少5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除了南非、博茨瓦纳之外，还有德国、捷克、荷兰、以色列等欧洲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而在南非，近期南非的豪登省90%的新增感染病例都与这一变异株有关。 所以呢，大家也很关心，新冠病毒再次变异是不是会引发新一轮的疫情传播呢？现在世界各地正在加紧疫苗的接种，正在建立免疫屏障，那这种变异会不会打破这种屏障，让防疫工作推倒重来呢？ 26号，南非医学协会主席库切介绍了感染奥密克戎的症状，包括肌肉酸痛、疲倦，并伴有轻微的咳嗽。到目前为止，感染者并没有失去味觉和嗅觉，也没有明显症状。南非的一部分患者正在家中接受治疗。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分析这种变异株的传播性是否真的大于德尔塔。这不仅要看变体自身的基因突变情况，还要看在人群当中的实际传播趋势。后者的影响因素不仅和病毒特性相关，还和各地的疫苗接种率、防疫政策、人群结构等相关。 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啊，是确定这种变异病毒啊对于疫苗是否有破坏性。对此呢，疫苗厂商辉瑞和拜恩泰科上周五表示，两家公司正在研究疫苗针对新变异毒株的有效性，最迟会在两周内获得结果。与此同时，卫生界人士还表示，广泛接种新冠疫苗现阶段仍然是遏制病毒扩散的有效方法，民众应该尽快接种。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英国、瑞士、俄罗斯等约20个国家陆续发布或准备出台针对南部非洲国家航班和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新变异株也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性暴跌。截至周五，欧洲股市收盘，欧洲股指下跌超过 3.7%， 德国和法国股指呢分别下跌 3.4% 和 4.4%， 英国股指下跌 3.2%， 美国三大股指也是延续着跌势，收盘跌幅全都超过 2%。 对于新冠病毒最新的变异，钟南山院士昨天表示说，目前对这种变异病毒还没有太多了解，但这种病毒携带了大量突变，对防疫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他同时表示，接种疫苗肯定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完成了新冠疫苗全过程接种人群已占全国人口的 76.8%， 为达到今年年底超过 80% 的目标，实现群体免疫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近日上海市、浙江杭州、江苏徐州等地呢报告了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疾控中心向市民发出了主动报备的提醒，特别是有过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要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宾馆等报告，配合做好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护措施，有身体不适者要及时就诊。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仍然会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另外，北京市疾控中心要求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近期不出京。发现有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发生地区旅居史的进返京人员，要及时向所在社区村报告，并配合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那个人方面呢，仍然是要积极地做好个人防护，科学正确被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戴好口罩，及早到附近的医院发热门诊按照规定就医，不要自行服药，向医生告知活动史、接触史及身体异常情况。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11月17号零点起，北京调整了进返京政策，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那么针对环京通勤人员呢，这个证明自报告日期起14天内是有效的。提醒大家，对于17号前进行了核酸检测的通勤人员来说，上一次核酸检测报告马上就要到期了。 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呢，如果通勤人员持有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日期超过14天，又没有重新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取得阴性证明的，那么北京健康宝内的通勤人员标志就会被核销。所以说呀，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可以利用这周末的时间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届时呢能够确保顺利通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文物局日前印发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当中提出，到2025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取得重大进展。“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契机，推进重点文物腾退和周边环境整治，来推动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

而在蔬菜方面呢，目前蔬菜价格仍然处于近几年的同期高位，同时呢，短时间内价格很难出现实质性的回落。但是呢，本周的整体价格已经出现了松动，菜价缓慢下行的态势开始形成。特别是在前期因为种植期推迟而造成上市推迟的蔬菜呢，在随后一段时间内会逐渐形成批量上市条件，整体价格的下行通道已经被打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2022年冬奥会即将到来，北京呢将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北京首个冬奥社区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景路社区正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好服务保障冬奥会，改善民生，让地区居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高景路社区的冬奥社区文化健身广场里，有沙滩、滑梯、秋千、跷跷板等。这是社区专为孩子们打造的冰川乐园。带孙女儿来玩的李女士说：“ 环境好，出来玩的，也不原来都得上别的地儿玩的。你看今天孩子多多呀。” 冬奥社区公园、综合文化中心等一系列冬奥特色景观改造工程，给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不少老年人正在高景沟两旁4.2公里的健身步道上进行锻炼。许先生说：“ 所有的路边都有了步行道了，大家跑步也好，早晨早练也好，都方便多了。” 以前高景路社区是一个基础设施老化的老旧小区，成为冬奥社区的两年多以来，修围墙、修道路、补绿植、申请便民工程等工作不断提上日程。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高景路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徐海燕介绍：“ 比如说我们新村以前我们用的电不属于国家电网的电，每年夏天会有停电的风险，现在是增容改造就能用成国家电网的电。包括我们便民工程修的这些路、停车场，以前都是这种小饭馆啊，现在我们有一些体育用品商店啊，我们要开一些冰雪主题餐厅啊等等，商业业态这一块我们都有特别大的一个提升。 冰雪文化也融入社区，高景路社区打造了冰场和季节性雪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冰雪运动。”徐海燕说：“ 冰这一块呢，我们街道出资做了一个冰壶的一个场地，我们把这个赛道呢，这个冰壶馆放在这个电厂路小学，然后在里边就是学生也可以教学用，居民预约也可以到里边去体验啊，去比赛啊，去搞活动。雪这一块在这个高景沟前年、去年包括今年我们都还要做，有一个5000平的冰雪运动基地，咱们是面对全市居民免费开放，我们也欢迎大家来。” 广宁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洪江表示：“ 我们秉承的是冬奥社区更美好的理念，注重社区环境的一个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一个改善，使群众生活的更舒适。我们下一步啊，就是贯彻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坚持党建引领冬奥社区的一个建设，增强群众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为咱们冬奥和冬残奥的召开做好服务保障。”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百度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正式在北京顺义区面向公众全面开放，成为顺义区首个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平台。截至目前呢，萝卜快跑已经在北京的海淀、亦庄、石景山、通州、顺义5个区域面向公众开放了出行服务。 那顺义呢，作为萝卜快跑载人测试服务新增区，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萝卜快跑 APP 进行叫车服务。初期设立13条运营线路，覆盖住宅区、办公区、酒店、公共服务场所等核心出行场景。 据介绍，目前北京自动驾驶乘用车商业化试点只在亦庄落地，市民在顺义呢可以体验到的自动驾驶服务属于载人测试服务，而非付费的商业化服务。目前顺义已经开放的站点大多位于通顺路马坡桥附近。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疫情。昨天满洲里市在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过程当中呢，发现了3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员。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随即启动了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据介绍呢，目前满洲里市呢已经全面启动了流行病学调查，对阳性人员所居住的小区和工作场所实行封闭管控。另外，满洲里市集贸市场、文体休闲娱乐等场所暂停营业，严禁聚集性活动。全市公共交通暂停运营，学校、幼儿园及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活动。 昨天，大连市下辖的庄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表示，经过请示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的同意，从26号起，将庄河市的安子山乡、花苑村、小皮屯等1123个封控区域调整为管控区域。 管控区呢，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外围设置硬隔离设施，派人员值守，原则上呢居家。因就医等需要外出人员由社区出具证明并做好审核登记，所有出入人员落实查验、查码、测温登记。 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经过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基因测序，并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11月25号3例病例所感染的新冠病毒是德尔塔 A 变异株，病毒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这次3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呢，可以聚焦在外省市暴露于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而引发的感染。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与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医保转移接续跨省通办下个月起开始实施，办理的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跨省通办的内容包括职工医保制度内转移接续、居民医保制度内转移接续和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跨制度的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都可以申请办理基本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首页下方的地方厅进入提交申请，也可以在转入地或转出地经办机构的窗口去申请。有单位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由单位为其申请办理转移接续，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居民等参保人员呢，需要个人去申请办理。 接下来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驳斥强迫劳动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邀请了有关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代表，他们通过列举大量详实数据，介绍相关情况和分享自身经历，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在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族群众的强迫或压迫劳动等涉疆的谬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利江阿纳伊提表示，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就业调查报告等文章运用详实的数据、鲜活案例以及实地走访的方式，详细介绍了新疆少数民族群众自愿就业、体面劳动的事实。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及其实践符合中国宪法法律，符合国际劳工和人权标准，契合新疆各族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经得起全世界的检验。 伊利江阿纳伊提表示，美方一些人口口声声说关心新疆少数民族，却无视新疆为保障人权、促进各族群众就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恶意炒作所谓强迫劳动问题，并以此为借口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打压新疆企业，根本目的就是剥夺新疆各族群众通过劳动和就业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使新疆永远封闭落后。他们这种卑劣图谋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再来关注一下广东，近日广州市体育局局长欧阳姿文在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透露，广州呢将会在2025年基本建成世界体育名城，2035年全面建成世界体育名城，2050年成为世界体育名城的典范。 欧阳姿文表示说，广州体育部门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编制广州建设世界体育名城建设1+1+N 系列政策措施，也就是一个规划纲要、一个行动计划、 N 个配套政策措施，建立健全顶层规划设计，提出了打造健康运动活力中心、高端赛事聚集中心、冠军培育发展中心、体育产业服务中心、赋能体育智慧中心和体育文化交流中心等6个中心的目标。 最后再来说一下，经过深圳市政府同意，从2022年1月1号起，深圳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月2360元，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每小时22.2元。 根据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有支付员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员工工资、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形之一，由人力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没有改正的，可以视情节较重较轻，处以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连线。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早晨的7:55，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线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请赵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早晨呢，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呢，北京上空还是有云层的覆盖，那么低空是在偏南气流的影响下，所以今天白天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和昨天相当，最高气温是在10度上下，风力在2到3级，但是今天呢能见度和扩散条件一般，早晨呢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在3到5公里，光照条件没有昨天的好，感觉上就比昨天会多一些阴冷的感觉，那么今天入夜之后呢，在后半夜的时候，这个偏南气流会有一个增强的趋势，湿度增加，不利于气温的辐射下降，那么能见度依然会比较低，预计最低气温呢是在2度左右，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嗯，那下一周整体的趋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下周天气重点我们还是关注多这种冷空气的活动，主要的影响还是在下周一到周二这个时间，会先后带来雨雪和大风降温的天气，雨雪天气呢主要是出现在周一的白天，城区和平原地区会以小雨或者雨夹雪为主，那西部和北部地区就是一个雨夹雪转雪的一个天气，雨雪天气呢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下降，所以提醒周一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雨雪过后，那个周一的后半夜到周二的白天呢，北风会加大到4级左右，那阵风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同时呢，下周一和周二这个气温呢，比近两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会降到5到6度，最低气温呢是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预计下周二夜间，这个气温会降到本轮冷空气影响的一个最低点，在-5度左右。另外下周在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白天还有冷空气的影响，那么这次的冷空气是以大风降温为主，主要是在周四夜间到周五白天会有4-5级的这个北风影响，同时呢周五的气温也会在这个周中气温回升的基础上再度的波动下降，那周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5度上下，那么其余的时间，下周其余的时间呢就会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但是也是夜间的气温也是比较低，在-4度到-3度，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也要注意保暖，这是下周一天情况。 非常感谢赵工给我们带来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绿水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惊喜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威赞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中俄代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表态，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危及国际安全秩序。 世卫组织发布警告，非洲的医务人员只有27%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开幕，22条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出炉。 电影春节档竞争激烈，已有14部影片宣布定档，谁能够成为最终赢家呢？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时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事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2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发言，表明反对三国核潜艇合作的严正立场。 会后，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和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乌里扬诺夫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乌里扬诺夫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推升军备竞赛风险。俄罗斯对此深表关切。目前美国核潜艇全都使用武器级的高浓油，如果三国核潜艇合作继续推进，澳大利亚将会获得大批武器级核材料，这将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王群强调说，今年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明确指出，三国此举对防扩散、地区安全及战略稳定等方面的三大隐患和五重危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三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新的军事集团，将加剧地缘紧张。 中俄两国代表还一致表示，将会密切跟踪三国核潜艇合作有关动向，共同维护并继续推动机构框架下已经启动的有关政府间进程，与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捍卫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共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共同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和国际和平安全。 目光再转向到日本，来关注一下近日的日本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防卫省提出的高达7738亿日元的2021年财年补充预算，加上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通过的2021财年5.34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日本年度防卫费用总额首次超过了6万亿日元，约合3300多亿元人民币。 日本防卫省将此次通过的补充预算案定位为日本防卫能力的强化加速包，称其是把下一财年的预算以补充预算的形式提前到今年，从而可以提前3到6个月收到计划购置的防卫装备，以快速强化日本在西南岛屿的防卫能力。 那么在这一次的补充预算案当中啊，日本防卫省计划购置爱国者导弹、巡逻机和运输机，以及地对空导弹维护和 保养所需零部件等。有分析师认为，近年来日本不断通过渲染周边地区紧张局势来增加军费预算，已经连续9年增长。日本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在强化日美同盟，另外一方面也在用行动不断挑战日本和平宪法的边界。 国际疫情方面，我们来说一说，近日呢，世卫组织发出警告，非洲的医务人员只有27%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这一地区的一线医疗力量大多面临着较高的染疫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地区区域主管穆蒂表示说，大部分非洲医务人员仍然没有接种疫苗，感染新冠病毒风险较高。世卫组织认为，医务人员提高接种率不仅能够保护自己和患者，同时呢，可确保医疗系统在需求量极大之际能够保持运转。 穆蒂预期，非洲疫情在年底的节假日过后呢，恐怕还会加剧。各国急需加快医务人员的疫苗接种工作，任何因疾病或死亡而导致的医务人员损失都会严重的影响医疗服务能力。 我们再来说说，随着西方圣诞节的临近，欧洲多地圣诞市场向公众开放，但新冠疫情反弹给这项西方的传统节日蒙上了一层阴霾。 圣诞市场呢，又称圣诞集市，起源于中世纪晚期德国和奥地利，通常于每年的11月下旬开始，12月24号结束。目前，西班牙马德里、匈牙利布达佩斯、奥地利维也纳和德国的法兰克福等多地的圣诞市场已经开放了，但是全都实施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例如布达佩斯一个圣诞市场开设在圣伊斯特万大教堂内，那要求来访的游客呢提供新冠疫苗接种证明。市场负责人说，这里实施的防疫措施比政府规定的更为严格，比如要求所有销售人员都要佩戴口罩，销售饮料食品的人员需要接种疫苗。 因为疫情反弹，经济学家下调了对今年最后几个月欧洲经济的预期。德国贝伦贝格银行驻英国伦敦首席经济学家霍尔格施米丁对欧元区19个国家今年最后3个月的经济增长预期从0.7%下调到了0.5%。 那接下来目光就转向到德国，随着德国新冠疫情的恶化，东部和南部地区重症监护病床已经告急，而西部和北部地区重症床位相对不紧张。德国联邦国防军26号首次出动飞机，帮忙把6名新冠重症患者从东南部地区转移到西北部地区。 德国军方的发言人说，这架飞机呢设有6个病床位，首趟航班运送6名患者，空军另有多架飞机待命，随时准备转运更多的新冠重症患者。根据德国政府的应急预案，一旦疫情较重地区的重症监护床位不够用，部分重症患者就会被转移到仍有空余床位的疫情较轻的地区。 根据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过去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6414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继前一天再次突破7万例。7天感染率，也就是每10万人7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438.2例，这也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目前德国68.1%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但德国的研究机构认为，只有12到59岁人群全程接种率不低于85%，60岁及以上人群不低于90%，才有望遏制疫情。 目光再转向到荷兰，当地时间27号，2架载有共600人从南非启程飞抵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空公司班机，机上可能有多达8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的这些人正在接受进一步的筛检，以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可能更胜德尔塔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荷兰卫生当局证实，由于担心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透过旅客渗入荷兰，机场对乘客进行完整的筛检程序，导致等待时间延长了数小时之久。荷兰卫生单位在声明当中指出，这85名初步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的人呢，将会在史基甫机场与临近一家酒店进行隔离。 那为了防堵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荷兰26号已经宣布暂停所有来自南非的航班。荷兰卫生部长德荣格宣布，已启程前往荷兰的乘客在抵达时必须接受筛查与检疫。 除了荷兰，加拿大政府26号也宣布，从当天开始禁止在过去14天内到过非洲南部7国的外国人进入加拿大，并且禁止这7个国家的航班进入加拿大。这7个国家呢，包括南非、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 加拿大卫生部长杜克洛宣布了5项防控新变异毒株的措施，包括禁止在过去14天内到过以上7国的所有外国入境人员。过去14天内，所有从这7国抵达加拿大的人都必须立即自我隔离并接受病毒检测。从这7个国家返回的加拿大国民和永久居民在抵达时必须接受检测和隔离，并在隔离的第8天再一次接受检测。经停其他国家回加拿大的国民和永久居民必须在经停国接受检测。加拿大外交部将发布一项旅行警告，建议所有加拿大人避免前往非洲南部地区。 比利时26号确诊一例新型变异毒株的感染者，尽管这位患者并没有到过非洲南部地区，但是比利时呢很快按照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停飞了往返非洲南部地区的航班。比利时全国协商委员会当天还公布新措施，包括关闭夜总会和餐厅、餐馆、酒吧、咖啡馆，每天营业时间提前到晚上11点钟。禁止在家中以外的室内私人聚会，每周4天居家办公的实施截止日期从12月12号延长到了19号。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亨特27号也宣布，澳大利亚政府将实施额外的边境安全措施，其中就包括暂停来自9个非洲国家的航班，暂停令预计将持续14天。新的安全措施还规定，如果不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在过去14天到过这些国家的人将暂时不能入境。 日前，阿联酋卫生部宣布，全国接种至少1剂新冠疫苗的目标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100%。 阿联酋人口大约1000万，迄今的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过74.1万例，死亡2145例。阿联酋卫生部26号说，阿联酋已经实施打了超过2180万剂的新冠疫苗，100%的目标人口已经接种了至少1剂疫苗，而完成全过程接种的人口比例达到了90.18%。 据了解，阿联酋新冠疫苗接种率在全球呢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政府10月初宣布已经走出疫情，阿联酋目前也基本上已经确定，29号要暂停禁止来自南非等7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客入境，以防范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稍后见。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哎，不急不急，哎，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那位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进入文化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如今距离2022年春节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春节档的影院啊，票房竞争已经凸显了。目前已经有14部影片定档春节档。 前几天呢，我们已经说到张艺谋联合着女儿张默，带着电影《狙击手》首次进军春节档，同样也是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很多人猜测他会不会正面对上这个长津湖的续作《水门桥》呢？此前呢，有业内人士预测《水门桥》应该会延续着长津湖的票房走势，但是啊，现在《水门桥》还没有定档信息。 除了主旋律电影，喜剧片啊，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目前的春节档的喜剧片有《四海》《超能一家人》《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那前两部都有沈腾来参演，因此呢，网友信称这是沈腾对打沈腾。 哎，其中《四海》呢是韩寒执导的第四部影片，电影延续了韩寒一贯的公路喜剧的风格，讲述擅长摩托车特技的少年叫吴仁耀的成长故事，由刘昊然来出演。沈腾他会饰演一个多年没有见到孩子的父亲，叫吴仁腾。一个吴仁耀，一个吴仁腾， 就是有很多喜剧啊，从一些情节还有他这个名字设置来说就很搞笑哈。 哎，你说我们是不是也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我最近还在听的就是贾政他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善骗人，一个叫不顾羞，就善于骗人，还有一个根本就不顾及羞耻。 对，其实很多文学作品，包括影视作品，有很多暗喻和隐喻的名字哈。 对，没有人要和没有人疼，哎呀，这父子俩真够惨的。 那么从预报片来看啊，这个电影。《四海》呢还是比较熟悉的韩式幽默啊，有谐音梗，还有台词梗。继《乘风破浪》《飞驰人生》之后，韩寒三战春节档，这次能否再创新高，我们也值得期待。 《超能一家人》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呢，都是开心麻花的系列作品，熟悉的演员和班底，但是风格可是不太一样啊。《超能一家人》呢，包含着奇幻元素，讲述了拥有超能力的一家人的故事。这部电影是开心麻花史上最大制作，在电影工业水准上是很值得期待的。那么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则是讲述了龙套演员未成功的喜剧故事，电影剧本打磨了3年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爆笑喜剧。 从目前来看，今年春节档影片数量很多啊，但从往年经验来看，接下来应该还会有所调整。相比其他档期，春节档呢更加考验电影的内容和情感共鸣，重量级大制作全明星阵容在春节档啊也不一定吃香。近几年春节档票房冠军的基本都不是观众一开始期待值最高的那部影片。不过票房不代表一切，不是所有电影都能成为赢家，春节档的竞争更激烈，在与其厮杀当中成为炮灰，不如找好定位，选择一个合适的档期。 是，这个春节档也跟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那个龙套演员的名字一样，未成功吗？都为了成功，但最后能不能得到成功，这个变数很大啊。好，我们再来看一部纪录片啊， BBC 最新的科学纪录片《行星》的续作《宇宙》将会在今天正式上线，登陆 CCTV9 和西瓜视频。 回顾一下2019年 BBC 呢推出过一档科学纪录片叫《行星》，作为一部天文科普类纪录片啊，它将视角对准了太阳系八大行星的前世今生。那部影片延续了 BBC 的一贯精良制作，超高清的画面，宏大震撼的特效场景，加上恢宏大气的配乐，整部纪录片的视听效果不亚于一部顶级的科幻大片。目前呢，这部纪录片啊在豆瓣上的评分依旧高达9.6分。 作为行星的续作《宇宙》，回答了此前行星向观众抛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是不是宇宙唯一的生命体。整部纪录片一共有5集，将会从太阳缘起、异星世界、银河探秘、黑洞家族和万物伊始5个角度解构宇宙的奥秘。 制片人安德鲁·科恩认为啊，影片最独特之处呢，在于此前的同类节目都是聚焦于当下存在的超新星或者是黑洞，而宇宙呢，则开创性的延续了探索未知的时间线，在更广阔的宇宙背景之下，从诞生、存续和消亡，为宇宙制作了一部传记。 把目光从宇宙转回到地面，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文化市场。近日呢，第9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了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艺术京城大戏看北京活动。 艺术行程大戏看北京品牌周采用了网络直播的形式，围绕着大戏舞台、大戏无界、大戏未来、大戏无惧这四大环节展开深度对话，并联合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王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野等业内人士共同推出了大戏推荐榜单。榜单涵盖了传统戏剧、经典话剧、红色剧目、儿童剧、音乐剧、沉浸式戏剧等各类表演形式，共计上百部作品。 为了方便市民走进剧场剧院，活动主办方呢还联合着高德地图发布了北京特色剧场地图大戏看北京大戏坐标。地图包含了大剧院、小剧场、综合艺术中心等多个类别，共计25个京城看戏的好去处。活动期间，大家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大戏看北京，就可以一图呈现，一键导航前往。 文化资讯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啊，迪士尼的新 IP 形象叫玲娜贝儿出圈了。据统计啊，近一个月玲娜贝儿登上微博热搜近30次，抖音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2亿次，为购买它的首发周边，有游客啊甚至不惜排队7个小时。 哎，没有想到哈，就是这种文创产品在现在的我们周边就是国内也能这么火，因为我感觉一般老外好像特别喜欢这种周边的东西哈。玲娜贝儿今年9月份是在上海迪士尼首发的，它是一只粉色的小狐狸，跟迪士尼的米奇、维尼不同，它所属的达菲家族本身啊，既没有动画，也没有电影或者任何的文学作品，有的就是一个简单的 IP 人设。比如说现在涉及的就是玲娜贝儿的人设呢，它是一只聪慧又热衷于解谜的小狐狸啊。它的前辈顶流 IP 星黛露，那是一只爱跳舞的小兔子，就仅此而已。 那过去呢，我们常常认为想要打造一个好的 IP， 那必须先有充足的内容支撑啊，比如说文学作品、电影、动漫等等。但是这次火爆的玲娜贝儿却给出了另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玲娜贝儿之所以能够在没有故事的基础下还收获一众粉丝啊，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家颜值高，可爱的外表。另外，他也是有一点点小故事，就是小熊达菲在冒险路上遇到的一个好朋友，手拿标志的放大镜去发现新鲜事物，让他的存在呢就更加真实立体了。但是他的人设呢又过于简单，这又恰好能够刺激粉丝们的想象力。哎，你没有故事，我给你想象出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解读来丰富对玲娜贝儿的认知。 另外要说这个新 IP 出圈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加成，就是新媒体和直播的常态化。随着抖音视频、朋友圈的普及，那每个消费者都会成为一个传播渠道。而在周边的售卖过程当中，迪士尼啊还搞起了饥饿营销。由于一直处于缺货状态，现在原价219元的玲娜贝儿公仔在某网购平台上已经被炒到了1700元。 此外呢，现在这个 IP 怎么样做好跟消费者的互动啊，已经很重要了。不管是迪士尼的玲娜贝儿，还是环球影城那个凭唠嗑圈粉的威震天啊，都会根据消费者的互动给出不同的反馈。哎，不管是卖萌的还是碎嘴的，都让消费者有一种很独特，甚至很想发布到社交平台上那样的一个冲动啊，就愿意跟大家主动的分享，同时这也就扩大了它的传播力。 所以说玲娜贝儿走红也展现出了市场对于独立人设 IP 的这种接受程度。的确啊，脱离故事背景的 IP 呢，可以靠可爱形象和社交媒体的造势来获取生存竞争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啊，一个 IP 想要有长久的生命力，最终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故事和作品去支撑它，否则就会和一些流量明星一样，可能会昙花一现。 好，北京时间8:2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 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柜子，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好，北京时间8:30，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37号，有一家主营挂历销售的小商店。这家店的主人呢，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名叫金安光。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就开启了挂历店。这家挂历店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店主为什么要用30多年就开一家挂历店呢？我们来听一下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故事：守护挂历，守住回忆。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新年伊始，很多家庭都有更换挂历的传统。为了让大家能够轻易买到心仪的挂历，年过古稀的金安光老人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37号开了一家挂历小店。这家店一开就是30多年，年头一长，很多老顾客就称这里是北京最后的挂历小店。这家小店有什么特别？金老爷子又为什么要坚持卖挂历呢？带着几分好奇，记者在上周走进了这家挂历小店。 这是一个中国的文化传承，老人需求这种东西。 这些挂历在外面都很难看到了。 对 了，您是有自己的进货渠道。 对对对。 您这总共有多少挂历啊？ 现在原来200多种，现在有100多种。 100多种，我看有中国风的，有明星的哈， 弟子规、养生的都是老人喜欢的，还有齐白石的，还有竹子的，还有红红火火。今年是那个鼠年，金属送红，这不错。最好的今年就是这个帝皇真迹。这帝皇真迹啊，可以接了以后看见吗？它这芯是白的，使完以后可以收藏。宋徽宗的、名人的，都是皇上的。 您能赚到钱吗？像就卖这些？ 赚不钱不赚不钱，咱们得老人需求，咱们就得干嘛。甭管这钱赚多少，单说着，是不是？我就是坚持吧，不管有一个人来买，我得坚持。 金老爷子店里的挂历多达上百种，20多平的小店挂着各式各样的挂历，让人眼花缭乱。据金老爷子讲，他最初是在平安里附近开了一家书店，顺便卖挂历，后来就搬到了现在的位置。 是从几年开的呀？咱这个店？ 80年，近40年了，坚持到现在。80年以前是上班，后来手出了工伤，这不是咱们手和袜子合的。出了工伤那时候就可以内退，就是你回家你爱干嘛干嘛，反正就给你200块钱或者给你几十块钱，这你就回家了。不就干着这个吗？干着书店，书店年底是卖挂历，一家子开始一家子干。后来那个平安里面拆迁就不干了，后来我就搬那儿，这不是老伴儿的房子，我觉得一直就坚持，还就卖挂历吧。 然后就坚持下来了。 坚持下来，反正是挂历是老人这个一个念想，一个需求，他一个过年以后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还真是，就现在好多小孩都没见过这种挂历。 没有，好多家长昨天我碰见一个，他妈说，等我带你去看看什么叫挂历去，他进来，告诉你啊。这就是挂历，过去是我们都用这个，还包书皮儿呢，写了。哦，这个小孩瞪着眼睛看。 一份挂历承载着一年光阴，但它的功能不只是提示时间，也是窥探社会风尚的一个切口。按照金老爷子的说法，这些年挂历样式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其中的细节千差万别。 曾经挂历是珍贵的物件，传统的老挂历挂在墙上，一页页撕下来很有仪式感。后来流行像电影海报一样一张纸的挂历，再慢慢的一月一页或者是装订成活页册子的挂历成为了主流。就在金老爷子在给记者介绍挂历的间隙，店里来了一位老顾客。 买，日历不错，确实不错。咱北京现在哪有卖这个的，老北京的真没有了，太少了。这就是来他买这儿买挂历都是老客户了。 您在这儿买几年了？ 我家就跟他住隔壁。 哦，邻居。 哎，基本就买。 您的这些顾客是周边的人比较多吧？ 周边的也有，远道、昌平、延庆、怀柔都有。这东北电视台也播了，有一个人看了以后，给我寄了一本那什么叫《文化传承》。看看 这个，2014年， 文化 中国梦， 厚 德 载 物。 这人别人那个给我要，我没给，因为我这人家给我寄过来的，然后他知道我号码，加了一个那什么微信， 就给您寄过来了。 寄过来。哎，那回从美国探亲回来以后，他回来特逗，说你有挂历，我说你要什么？2015年的，我说你干嘛要2015年的？他说别提了，他有两个孙子，一个给有一本，那个孙子没有，就那儿子就是不高兴，说你好像特地上北京来找我来了。我后来给他找了一本，就特别高兴。留个纪念，就是生辰什么时候生的，他那比如说这个挂历能反映出来。 不仅有好多人来买的是最新一年的挂历，还有好多人是来找回忆来了。 对， 像这样的老顾客是金老爷子维系挂历小店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动力。虽然金老爷子今年75岁了，还有生病的老伴儿需要照顾，但是他一年到头只休息一天，其他日子都会照常营业。 那您就吃住都在这儿了？ 有一电饭锅，小电饭锅，想吃什么就什么，热的什么就。 您天天都是几点关门呀？ 8点半，对，早上起来8、9点吧，到这儿。 是每天都坚持开门吗？ 每天都坚持，366天，就歇一天，初二带老伴儿出去逛逛场店儿， 逛逛庙会， 逛逛庙会，对。 大年初一都不休息吗？ 对，不知道。老人什么时候来，他们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的候着接待他们。 但大年初一人家都过年去了。 过年他有需要的，那个大年初一那个来了一小伙子，40多岁，我干嘛呀？嘿呀，别提了，我们老爷子说了，什么吃的什么乱七八糟带不带无所谓，你得把我那挂历给我带上啊，我就得挂上。 金老爷子最大的愿望是将自己收藏了30多年的挂历开一次挂历展，这一想法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随着挂历店的名声越来越大，顾客越来越多，他准备在2020年的3、4月份着手准备挂历展的事儿。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还看有一个那个挂历展， 准备就是现在没事儿，就这挂历现在就慢慢的展，小小挂历展。你看，85年的，84年的，81年的，80年的。这是70几年的，这是55年的， 55年的都有， 57年的，这是不卖，这主要展示 大家 有一种回忆，有一种念想。这是70几年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 全有，对，多了6几年的，70几年的，80几年的，90几年全有，还这边全是挂牌，年历牌， 年历盘子， 66年的， 66年的， 对，什么都有， 哦，不只有挂历。跟挂历有关的一些瓷器， 随便可以拿一个。我这什么东西都有。 茶缸子，这个没见过。 没见过。 这杯子上全是那个日历。 既然你搞这文化传承，那你东西得有东西。还得玛丽莲梦露，知道吗？ 您都知道玛丽莲梦露呢？ 我卖过挂历，看我这还画呢。看看黑白的，现在都没绝迹了。 海报。 黑白的，这机器都不用了，不是假的。看这张纸是硬纸，让你看看呢，这现在造的哪儿找的？有人进来以后就还给我写了，好多我那留言本。大学生看完以后，看坚持的精神，他们要好好的。有人老人给我送的，还有别人给我送的，让我 办一个展， 这老人都支持。 哦，这是您的手机号 啊，13717888830。 想定日历的话就可以打您这个电话。 对， 一边是传统挂历的日渐没落，另一边是新型日历正在逐步兴起，各式各样的文创日历书和定制日历更受年轻人的青睐。日历消费在本质上的变迁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日历在以前代表着一种需要，而如今代表的或许是一种情趣，对于金老爷子来说，只要有老人需要，他就会坚持，也只有坚持才会有希望。 百年人生啊，宝塔呀、啊，诚信呢、啊 嗯、 就是塔基，智慧勤劳是塔身，运气和机遇是塔劲儿。一个人做一件事儿能做到底，做精了就行了。 纸里本，一张一张的翻，翻过了昨天就是今天，翻去了眼冬。 好，回顾完了这个关于日历挂历的故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故事。从四川农村的北京，四川小伙带着对唱歌的热爱，对家乡的情感，用原创音乐将彝族文化传唱着。他们曾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上斩获银奖，除了创作音乐，他们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家乡的贫困孩子。他们这个组合名字叫做太阳部落。接下来我们来听由李玲为您采制的百姓生活故事，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最美和声。 你看我手上这个，就这个疤了，这是我参加工作第一年，1999年的时候抓捕一个。 啊呜啊呜！哎呀哎呀！ 我小时候在山上放羊嘛，确实太孤独了。有一天山上一个人都见不着，可能心里面太孤独，自己就反正唱很舒服，一天可以唱到晚那种。 你摸摸，哎呀！ 说话的这位叫陈云，四川大凉山彝族小伙。他说，小时候家里没电，唱歌就是大家围坐在一起的娱乐方式，也是他放羊时的心灵陪伴。此前他做过服务员，当过保安。2006年，他和同样爱好唱歌的四川老乡奥杰阿且、奥杰阿黑、林晓峰一起成立了组合太阳部落。四位小伙以组合出道，代表他们所在的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参加了当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斩获银奖。组合成员奥杰阿且说， 明显的就是演出多了嘛， 明显的就可以天天吃回锅肉了 生活条件也肯定比原来好、演出特别多。我们四个一般在一个城市如果待上一个10天以上的话，我们觉得特别的不自然。 他们也坦言，刚获奖那两年时间大多都在忙演出，后来有了闲暇时间开始努力学习打磨自己的音乐创作能力。 我们几个学的跟音乐都没多大关系。 学习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你爱好这个爱好就最大的学习。第二，毕竟到北京以后，他这个氛围确实好。你当时说汉语都讲得不怎么好，别说写歌词了，当时就是有好多情绪表达不出来啊。慢慢翻了一点书。 你说看的书是什么？乐理方面的还是？ 乐理方面就是你学吉他，其实慢慢还是会自然通的 啊。 我文学方面、诗歌方面会研究的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什么？ 当时没法写歌词 啊。 有点名字的诗歌嘛，我都研究了一遍了，国内国外的。 诗词吗？主要是？ 诗歌、诗词，还有一些文学，什么书都我都可以看。只要我看了有兴趣，我就看。每本书我都有学习的地方。 演出创作几乎是他们的工作生活常态，他们乐此不疲。不觉辛苦，陈云说：“ 你比赛完什么好多节目采访什么，哎呀，那时候流行那种，哎呀，住地下室没有，北漂辛苦没有，大家都爱讲那个，哎呦，讲的又哭又喊的。我不希望这个，我觉得我来北漂，我来北京做音乐就有这个心理准备。我来之后我住过地下室，我也没觉得辛苦，我知道那个后面有希望。” 2012年，歌手吉克隽逸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演唱由彝族歌曲《南归》改编而来的《带我到山顶》，打动人心，也让这首歌曲红了。这首歌的原唱正是太阳部落，组合成员奥杰阿黑说， 当时他在选歌可能有点困惑吧，然后他就过来找我们，然后就给他推荐了这首歌。他一唱还真的好听，穿着那个彝族服唱那个妈妈的泪水啊，我们自己看都挺感动的，说实话唱得非常好。我们几个真的很开心，一个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好妹妹，而且我觉得她把这个我们彝族的音乐带出来了，哎，真的我们发自内心的很开心的，真的没有说是哦她唱换完我们会有想法，这个不会的。 前两天都刚我们又一块合作了一首。 下你黑幕我的极乐心。 此后太阳部落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梦想新搭档节目，和前辈齐秦合作，通过合作演唱的方式为听障儿童筹集制作人工耳蜗的善款。太阳部落组合成员林晓峰说起了自己成长经历当中齐秦带给他的影响。 因为以前我家就是卖这些电器啊 VCD 啊 DVD 啊那些，然后当时有一款那个 野狼 DVD、 那个、对野狼那个还不叫 DVD 那会儿叫 VCD， 刚好是小哥齐秦代言的，然后那个机器里边会附赠十几张还是二十张小哥的歌曲，所以说那会儿他的歌我基本上70%-80%都会唱。 在这档电视节目中，他们多次获得单期节目的冠军，赢得公益基金152万元，达成慈善心愿。不仅如此，这些年他们也力所能及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 红军长征当年经过我们一去的时候，跟我们一组一个同志小月当跟刘伯承元帅结拜兄弟，然后再帮助了红军路过那个长征嘛。后来他们家的后代我们也熟悉，然后就他们有那么一个红军就是每年在我们老家就是资助贫困的孩子上大学，每年我们供 四个 定期的给他们捐助一些钱，把他们供着大学毕业。 大概多长时间啊？这个持续了 4年嘛。 我们那个县是说到公益的话，大家都最熟悉，就有个天梯，你知道吗？那个悬崖村， 说孩子们上学要 爬那个天梯， 对， 而那个天梯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就是我的初中的同班同学。 哦， 我们自己筹资了一些资金，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个书包，还有文具盒，然后去给孩子们发那个羽绒服。冬天，山里面冬天还是比较冷的，所以做的不够，但是以后我觉得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些像这样的计划，做一些他们需要帮助的一些事情。 对于未来的创作，太阳部落一直有做彝族传统音乐的想法。为此，陈云跑回了老家，学做爸爸当年吹的笛子。 像我爸爸以前，我小时候他放羊的时候，他就会做会吹。那小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出来后我回头一想，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爸爸妈老了嘛，已经上不了山，砍不了这种竹子，做不了。后来我自己跑回去学了，我自己做了，会了。 这个买不到的， 买不到，买不到。差不多，这是彝族最原始的那个吹法了。其实看你嘴的嘴型的变化来改变它的音色也好，情绪也好，对它比任何一个吹奏乐都更有情绪，更有感觉。这个东西可能是跟我们自己的情感有关吧，它特别揪心，自己的感觉。特别能抓心。以前呢，有时候我们都是那种这个家族他有什么困难都会相互帮忙的，虽然他穷落后，但是彝族人以前就没有出来要饭的，就算是家里面没有父母没有孩子，那孤寡老人也会有人关心的，那种东西其实很好的。现在一回想起来，他内心里面进世界里面还是很高傲的，没有说像现在给外边的感觉，就是山里面啊辛苦就贫穷啊要落后就很可怜那种，没有。在我自己身上，就小时候我们在山上真的我们很高傲，很骄傲，很高贵的那种情绪不一样的，一直有，一直想做一张纯彝语的唱片，全是做这个世界乐的感觉来做，就是音乐制作上比较有质量的那种 世界音乐的感觉。 对， 这个怎么理解呀？ 更偏民族化，然后更个性化的东西，更地方化， 把这个彝族的很多生活里面的，包括结婚时候唱的一些东西，包括老人去世怎么来表达的一些，就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就是想把生活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录制成一段一段，专门做这么一张彝族的专辑。 那风马鹅说摸着起不粗自摇落。 好，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预防教育大队的李一凡大队长从事禁毒宣教工作呢，已经10多年了。他定期的给群众和大学生们做报告，策划各类禁毒活动，在一个不容易出成绩、不容易看见效果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那么，禁毒的预防教育重要性体现在哪儿？李一凡为什么要忘我的工作呢？我们来听这个故事，面向未来的战场。 这个扒了，这是我参加工作第一年，1999年的时候抓捕一个吸毒人员，当时伤的。 说话的人叫李一凡，是北京市公安局禁毒大队预防教育大队的大队长。他1999年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侦查系毕业后，光荣地成为一名奋战在一线的禁毒警察。这注定是一项常常和危险相伴的工作，包括他给记者展示的伤口。4个小时后，在审讯时，他才知道这名吸毒人员身染重病，那个伤口很可能让他暴露感染。 怎么伤的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拿着水龙头冲了冲，带着人就回来了。其实这个伤就是过了这么个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留疤在这儿。 时刻面临危险的一线工作他做了5年，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李亦凡被借调到公安部。2007年，他成为了一名从事预防宣教的禁毒警察，这一做就是10多年。 我们这支队伍是一个在支援未来的作战单位，我们也认为我们是一个作战单位，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当下，是未来。因为如果要是不做的话，那么就会形成断档，这个工作不能停。 这项支援未来的工作最不容易见效果，最难量化。一来，社会上对于毒情的认识依然不够，最基本的毒品对身体不可逆的危害性、成瘾性、违法性都不了解；二来，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北京市民，体量巨大，知识结构不同，工作非常需要技巧。 要让大家就是提升识毒，如何辨别毒品，知道哪个是，那么如何防毒？我知道了这个毒品了，万一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受到毒品侵害的时候，我知道怎样规避风险，最后拒毒，那么我可以就是说是向这个警方进行举报，我找谁来举报，怎么举报，就得想尽办法去给他们做这个预防宣传教育工作，就得最大限度的去让大家知道，并且这个宣传还得把握一定的这个技巧和这个口径。怎么讲呢？第一个，你不能让他本来对这完全不知道，经过你宣传之后他对这个起了很大的兴趣，这肯定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是我们得把重点必须得说得非常清晰明确，咱们的立场不能模糊。 根据现有的数据来看，涉毒的年轻人大多数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预防教育，对什么是毒品、违法吸食的后果没有准确概念。 咱们涉毒人群，那么超过60%以上是35岁以下的人，那我们肯定就得对35岁以下的这个人群加大预防宣教的力度，不能让他们再去染毒了。那在35岁以下的这些人当中，又什么是重要的一个群体呢？并且是抓手最好的呢？实际上就是进入到社会之前的最后那一个阵地， 大学。 对，因为那是相当于是你要离开大学校园之后就正式进入社会了，你的监管的、你的所有的，你基本上都得靠你自己了。那么在那之前，我们把这个篱笆给它扎紧，让他就是就像我说的，首先先去识毒。真的有好多的涉毒的学生之前他都不知道那个是毒品，就是在这个进入这个小圈子之后，人家递给他一根烟，大麻烟，自己都不懂。不过那我已经抽了，这样。 噩梦往往从年少无知开始，吸毒人员所谓的文艺范儿、时尚酷，最后换来的是神情恍惚、没完没了的戒毒、复吸、再戒，操守没了，原本美好的生活也没了。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李亦凡和队里的成员们加紧了工作步伐。 他是这样，我们有工作的高峰时期，也有平时的常规动作。那么高峰时期呢，是每年9月份，就是在整个在第三季度吧，9、10、11月，随着我们的整体的安全教育一起做啊，比如说防电信诈骗的、交通安全的、防火的、反恐的啊，这些个我们会一块儿就是各个学校的去走，是跟教工委有一个叫引航工程。另外一个呢，就是日常这个定期呢，通过我们的渠道，包括这个北京志愿者联合会的平台，会发布一些任务。 曾经最多的一天做过几场报告？这一场报告大概多长时间？ 咱这么说吧，报告短的半个小时的也有，因为是跟其他几个警种一块儿做。长的单独给一个学校做的话，有2个小时的时候也有。如果加上后面的互动提问环节呢，可能时间更长的也有。 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总是千奇百怪， 什么样的都有。比较集中的，比如说关于法律责任这块，有很多真的学生不知道，就是说是吸毒或者说涉及毒品犯罪之后，他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程序，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简单的理解，认为就是警察给我抓了，至于说抓了之后怎么怎么着，并不知道。有些人甚至以为就是说是啊，抓完之后批评教育放了，或者说拘留所待2天，出来之后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说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他后半辈子都要跟警察打交道的。 嗯， 尤其是毒这个东西，这个 您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会告诉他刑事责任最高被判处多少？ 不一定，这个要看他具体问题，我具体进行分析，更多的是给他们举例子。 在互动交流中，李一凡发现大多数群众很容易忽视非法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所以每次报告他都在这个知识点上做重点阐述。 就大家很容易忽视的叫做非法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这是犯罪，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行为了。但很多人就像我一开始总跟您强调的说，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懂，不知道这些东西，完全不知道，所以对他的后果和这个风险就完全没有概念。非法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构成要件就三个，特别简单。第一个，主观明知，我知道这个人在我这儿吸毒。第二个，这个场所是我来提供。第三个，现场就是吸毒人员是一名未成年人，或者是含他在内啊，只要是三人以上在这个场所，这三条构在一起就构成。所以我在好多讲座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我们是就有一个例子。这个哥俩明知自己吸毒，并且这房间是他们的，那这俩是按非法容留，就是是要进看守所，然后要检察院提起公诉，由法院来判的，是这么一个流程。跟那边拘留完了之后放人可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后果是相当相当严重的。 从事禁毒工作20多年，李一凡看到社会上亟待毒品更替，持续不断的麻痹人、摧毁人，形势的不断变化给禁毒工作带来挑战。而让他感到满怀希望的是，每次走进群众、走进大学生，介绍完如何识毒、如何防毒后，自然而然的大家就会问我们该怎样拒绝毒品。 交流完之后，做完预防宣传教育，人会自然的就会问我说，那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怎么办。 是啊， 这就说明是咱们的预防宣传先开始这个是起到作用了。他知道了。是 大概怎么处理啊？ 沾染毒品的情况最常见的，实际上还是由于不良朋友圈、不良关系，会有一个场合，就是无论是聚会也好，他就是在给你毒品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让大家要做到的什么，就是必须要明确不能尝试，不能尝试。你无论怎么样，你不要吸、不要吃、不要用，知道吧？不要用它，可以有一些技巧。你比如说，你觉得整体环境下对自己不利，可能没有办法正面做出拒绝的情况下，你可以借故离开，找什么样的理由都没关系。就是我肚子疼，现在我要上个厕所，你只要从这儿离开了，离开这个危险的地点了，那么你后面就是能省很多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一个人身单力薄的时候，那么你要拉上你的朋友一起，就找到合适的人来进行帮助。说自己一个人离开不好，那么咱俩一块儿走，知道吧？ 这还就一个呢。 对啊，还有的，你比如说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赶紧发短信也好，发微信也好，怎么着的，就是跟家里人说你赶快过来接我，制造这种离开的借口。其他的朋友、家长过来找你了，说家里有事儿，你不行，你赶紧跟我回来啊。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脱身。再不行的就是干脆我就摆明立场了，我你这不行，我这没法跟你玩，再不让我走我打电话报警了，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初心不移，初心不惑。禁毒这场战争的基础永远是人民。李一凡和队友们的工作既是播撒健康的种子，也是培育绿色的土壤。在明亮、温暖、无毒的家园里，我们才能拥有健康的生活，而这也是所有禁毒警察不懈工作的永恒动力。 说点现实的，你能忍受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状况下，我能保证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上学是安全的，没有毒品的，对吧？大家都觉得这现在是底线。但是我们如果不开展工作的话，那20年之后，你能保证说你孩子的孩子在上学，这个学校没有毒品吗？你能忍受那种情况吗？给我特别大的感悟，说禁毒是一项良心工程，它真的是很讲良心。我们自己不去努力工作，那这个毒品形势就没法控制。谁在说话？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翟轩、赵一阳、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何必失望？何必迷惘？人所有坚持，心境难免荒凉。何为？